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特别求你怜悯孩子，是何等的人居然能够宣讲你的话语。我们总是准备的不够，总是心智也不够谦卑，天父就求你顾念我们讲的人的软弱，听的人的软弱，求你让我们嘴巴中所发出的，到人的耳中，以致到人的心智中，真的就是凭着受命于你儿子耶稣基督在你面前所讲他的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6篇，由我来念经文。我用的版本可能跟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今天用的是新译本，不是新译本，和合本修正版的版本。我爱耶和华，这是上帝的话语。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请求，他既向我倾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勒住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你救我。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上帝有怜悯。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归复安宁，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泪，使我的脚不致跌倒。我行在耶和华面前，走在活人之路。我信，尽管我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经惊慌地说，人都是说谎的。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在耶和华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使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路撒冷当中，在耶和华的殿的门院，在他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哈利路亚。诗篇116篇是以色列人上行诗 Hallel 其中的一段。上行诗是诗篇113篇到118篇。Hallel 这个的意思就是赞美，当我们说哈利路亚 Hallelujah 就是赞美上帝。犹太人在什么时候唱上行诗？在逾越节的时候唱上行诗来赞美耶和华上帝，为了是要纪念耶和华上帝曾经拯救他们出埃及。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前唱上行诗的前半段，也就是第113篇到114篇，在吃晚餐之后会唱后半段115篇到118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经文直接翻译，其实第一个字就是我爱，他没有受词，直接的我爱，因为耶和华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So 诗篇116篇从一开始就抓到人生的要点，我爱。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爱，我也没有人可以爱，我更没有被人爱。基督徒应该没有这个问题、right?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 You're a lover， 你是爱人，我们彼此是爱人同志、right? OK、世人要如何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 What? 我们彼此相爱 right?我们的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如何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前劝勉他门徒的，是吗？ Not really， 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是命令的语气，不是给你一个建议，不是劝勉， 爱是命令，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给我们下达命令，这个对世人来说，爱是命令，其实是匪夷所思。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上帝的命令和爱从来就不互相的抵触。上帝就是为了爱而创造我们，上帝也是为了爱而拣选拯救我们。他命令我们要爱，无非就是要我们活出人真正的目的，人生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爱。而且就此来说的话，只有谁可以活出人生真正的目的？只有基督徒。而人最大的诫命就是人活在世上要全力遵守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诫命，最大的诫命其实就是表示你人生失败。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然后爱你的邻舍如自己。如果这是最大的诫命，那么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守这个诫命。我们基督徒很会说爱，我们一天到晚都说爱，其实这我们这么喜欢讨论爱，也正凸显我们不爱，我们不知道如何爱，我们爱自己也认知爱的不够，我们和世人没有两样，因此我们就寻求爱的真谛。基督徒喜欢讲爱的真谛，爱的真谛在哪里？Yes，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起。这是问题。为什么这是问题？如果基督徒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找到爱的真谛，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首要是告诉基督徒要做什么，要从做什么找到一个属灵美德的真谛，其实是本末倒置。如果一个基督徒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为爱的真谛，其实他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基督徒，非常容易落入我们刚刚有讲到律法主义。为什么？都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会以为爱真的就是关乎我要做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You know， 世人也很喜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哪里最受欢迎？在婚礼上面最受欢迎，而且不需要是基督徒就使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是告诉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用吗？如果爱的真谛就是关乎人要做什么，那么你真的会活得非常的辛苦，你会活得毫无喜乐。弟兄姐妹，我不要你们活得很辛苦，我也不要你们没有喜乐。 So 什么是爱的真谛？真谛 essence of love，对基督徒来说，总是我们要知道该做什么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先要知道上帝他是谁，上帝他做了什么，特别是上帝他为我做了什么。因此，如果你真的要知道何为爱的真谛，爱的本质，你需要认识那就是爱的真谛的上帝。因为为什么？上帝就是爱。 So 你要记得的爱的原则，不是因为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诗人明白这个原则，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这首诗一开始就逼使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人要如何爱，这是你的问题，这也是我的问题。诗人的答案却是这么的简单，我爱因为什么？耶和华先爱我。就这样，我们要如何全心全力全意全心的来爱我们耶和华的上帝？这非常的抽象。如果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抽象，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具体的爱我们，他如何爱我们，上帝如何爱我们。他差遣他独一的儿子来到世上，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由此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这就是爱。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我和小玉是如何回到上帝面前，现在想起来大概13、14年前，我们没有什么很惊天动地出生入死的见证。我们信主的过程其实说起来很平凡，我相信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经历过的过程。你怎么信主？你怎么会归向耶稣，归向上帝？很多时候就是上帝让你经历极大的苦难，极大的困难，你毫无办法解决的困难。我们也是，以至于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向与我长久关系非常不好，甚至几个月都不讲话的父母们求救。那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我父母的神学，应该这么说吧，和我很不一样。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神学，我应该说他们有最好的神学，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是爱，因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爱。我父母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帮助你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的缘故，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正是你是这样子的逆子，我们根本就不会帮助你。他说我们帮助你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那时候我还不信主，我离开教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那句话一直在我心里想 why， 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也不会帮助我，但是他们帮助我，然后我父母告诉我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So， 我会想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我的父母还能够爱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就应该爱我，而是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曾经蒙他们的主耶稣所爱。弟兄姐妹，爱是很困难的事情 ，right？ 不是因为你要做这个或者要做那个，你总是做不到，你总是不能够忍耐，你没有恩慈，你总是嫉妒、自夸。做害羞的事，轻易的发怒，你总是计算人的恶。爱很困难，都不是在这些东西上面，而是我们不爱，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爱，因为我们忘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不爱，因为我们最终不明白上帝爱我们。诗人明白，第一节第二节你仔细看，其实就是一个圣徒生命的模式。上帝爱我，因此我爱他，上帝向我侧耳，因此我一生要求告他。我们求告上帝，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有怜悯。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人，就是这个可以用很多方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亲身经历上帝怜悯的人，第二种人就是不认识有一位怜悯人的上帝的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都无法拯救自己。最可怜的人就是尝试要拯救自己却不知道自己需要上帝恩惠的人，人都没有例外，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耶和华的拯救。在这首诗里面，诗人他是用交错对应的方式，来彰显上帝的救恩。第三节、第四节，死亡的绳索勒住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困难愁苦。那时候我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你救我。然后在15、16节，你看到有对应，在耶和华的眼中，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的。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是你使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绳索捆锁。这就是圣徒呼求，而耶和华上帝回应他圣徒的呼求。诗人，这首诗的诗人或许是大卫，他被死亡的 神所捆住被阴间的痛苦抓住，我们中间有些人读到这会有心有七七焉，心有七七焉。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也不应该太意外。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人现在正经历阴间的痛苦，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说实在，这礼拜发生一些事情提醒我，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不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人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苦。阿明，我是你的传道人，我应该要知道，但是你们也不见得会让我知道。而说实在，我也不需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不想知道每一件事。但是我只是要你们确定一件事情，我只要你们告诉我一件事，就是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迟早会经历苦难。就是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你是否认识他？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世界上可以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刚刚提到，你会经历苦难。第二件事就是，你如果是属于他的，他会拯救你。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会经历苦难，因为这是上帝儿子对我们的应许。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上帝对他儿女的心意。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我们蒙召就是为此。为什么？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让我们平步青云，铺路上天堂。 No， 他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好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好荣耀他的儿子，好叫他儿子在众儿女中做长子。他的儿子如何受苦得荣耀，这个模式如果是属于他儿子的人就没有例外。我们也如何受苦得荣耀。世人不明白苦难的意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要你们不明白。你到基督徒的书房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试着要解释苦难的书，很多。苦难好像是阿米，我们过去100年人类经历很多事情，所以苦难变成20世纪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学家都在探讨苦难这个议题，然后就发展出一些非常奇怪的理论，为要解释苦难，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苦难， right？ 你知道为什么有苦难，你知道 right？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不应该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你们都要欢喜。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与你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彰显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你要经历这一切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事，甚至生不如死，但是你总是知道为什么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总是知道这就是天父正在塑造你有他儿子的样式。而我们的天父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弃我们，上帝拯救他的圣徒。诗人他明白这点，所以他遇见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求你救我。能够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名的人，这人就是有福的。知道自己的死在耶和华上帝眼中是极为宝贵的人，这人就是有福的。我们中间有谁被死亡的绳索勒住，被阴间的痛苦抓住，遭遇患难愁苦，而能够求告耶和华，而且确知耶和华已经解开他的捆锁了？我们中间有谁知道自己的死在上帝眼中是极为宝贵的？诗人他怎么知道在耶和华的眼中 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的。这节经文在史上对很多的解经家造成很大的困扰，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段经文。阿明，人的死，圣民的死，在上帝眼中是极为宝贵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死在天父眼中极为宝贵 ？Why？ 因为你不只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你是与上帝的儿子一同死，一同复活。如果你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那么上帝他儿子的生命有多么的宝贵，你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就有多么的宝贵，你的死在父的眼中就有多么的宝贵。诗人又要我们知道，在经历救恩的人必然是感恩的人。他说第六节和第十二节互相对应，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之后诗人说，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我们在耶和华面前都是愚蒙人，我们都很愚昧，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极为卑微，他居然救了我们，我们无法回报他的厚恩，人能够拿什么报答上帝？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说：“弟兄或者姐妹，你现在，你生命中现在遇到有什么问题，我能够为你祷告，彼此代求。”如果这个人回答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要拿什么报答耶和华上帝？”哎，你遇见这种人吗？我要拿什么报答耶和华上帝？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就是他的人生已经没有问题的人。他可能经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其实他也没有问题。 He's good to go。 我能够拿什么报答上帝？这个是蒙恩而且知恩的人才有的问题，人能够拿什么报答上帝？如果这个问题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 You're okay，你就 OK 了。他岂不是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也不从你圈内取公山羊，因为 why 能拿什么报答他？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这样的上帝我们要拿什么回报他？你们要以感谢为献祭给上帝，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而且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诗人回应，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这是什么是救恩的杯？这是在逾越节，这是在逾越节唱的诗歌。来，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一家之主会举起救恩之杯，感谢耶和华上帝施行的救恩，然后这个杯就传给参席的人，家人每一个人都喝这个救恩之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因为这个诗人他尝过这杯中的救恩，他知道耶和华就是他杯中的福分，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耶和华是他的救赎，经历过上帝救恩的人。弟兄姐妹，经历过上帝救恩的人，也必然是在众人面前感恩的人。为什么你们必须喜乐？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是一条命令？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这不外乎，这条命令其实就是什么？这就是命令，你们蒙恩的人要知恩。诗人说，求你使我得救恩之乐，救恩之乐。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说，在心腹 you gotta be， 你必须要喜乐，你不喜乐，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在乎你们是否有喜乐。 你们没有喜乐，我就没有尽职，我就失职，我就没有告诉你，我就没有解释，我就没有教导上帝到底对你有多么大的恩典。你已经从他身上领受多么大的救恩，我就失职，我就没有把这个救恩讲得精彩。基督徒为什么心中会有苦毒？因为很简单，因为你不认识上帝，或者你不明白上帝已经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他已经解开我的捆锁，我的心啊，你要归复安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所以为什么要在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所许的愿？什么是以感谢为献祭？这不外乎就是一个经历救恩的人、蒙恩的人最恰当、最自然、最理所当然、合理的侍奉。这人被赐予一颗新的心，上帝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上帝的灵在他心里，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而献上什么？献上身体的意思就是献上全人当作活祭，这是合理、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最后，诗人告诉我们，经历救恩的人也是活出救恩的人。第八节、第九节，主啊，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泪，使我的脚不致跌倒。我行在耶和华面前走，或者行在活人之地，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因此我行在耶和华的面前，走在活人之地。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何刚才所讲，你要知道该如何行之前，你必须先明白耶和华上帝他行了什么样的大事，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right？ 诗人说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就是他如何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他的儿子为你死，好叫你不死。因此唯有如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因为有一个人为我们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阿们。人的问题很多，但是人真正只有一个问题，人的问题就是人总是为错的对象而活，人总是为自己活。阿明，对世人来说，你不为自己活，为自己活是理所当然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什么？人之所以会这么说，人若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因为人没有主。那是没有主子的人才会这样子说，但是你们不一样，弟兄姐妹，你们有主，你们有一位主，你们有一位救主。他们只有我、我、我，但是你不一样，你们不能只有我、我、我，因为你们有主，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不属于你们自己，你们是主用重价买回来的人。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你的死极为宝贵？为什么你的生命有价值？因为你不属于你自己，你是主用重价赎回来的人。我们往往不知道诗篇作者的身份，有的时候会列出来是大卫或者亚撒，但是很多诗没有列出作者。诗篇116篇是谁写的？可能是大卫，不知道，没有列出来。我再问一次，诗篇116篇是谁写的？谁写的？整篇诗篇是谁写的？是关于谁？是为谁而写的？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且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爱诗篇，我们都爱诗篇，爱得不够。诗篇是我们的避难所，right？ 诗篇是为我们写的，我要述说上帝的恩典，我要提醒我们耶和华上帝的救恩。诗篇是我们的诗篇，但是诗篇是我们的诗篇之前，诗篇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诗篇。因为诗篇是基督的灵透过诗人的手所写的，是他所写的，也是为他写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受难。诗篇116篇是犹太人在逾越节所唱的赞美诗，要赞美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稣受难的那一周，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家家都会守逾越节，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会擘饼，举起救恩之杯，然后在餐后他们会唱诗篇116篇。当他们唱诗篇116篇，他们就必须问，谁在逾越节举起救恩之杯？谁能够在百姓面前还所许的愿？谁能够将感谢献上为祭？谁爱耶和华？耶和华向谁侧耳？谁是耶和华的仆人？谁是耶和华使女的儿子？耶和华拯救谁脱离死亡？谁的死？谁的死在耶和华的眼中极为宝贵？我们的主，他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和门徒们吃逾越节的晚餐，他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你们喝了，耶稣，他们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耶稣拿起什么杯？上十字架之前，他三次向父求，父啊，你若愿意，如果可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那杯里盛满的是什么。那杯里盛满的是他天父的愤怒。耶和华的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耶稣知道，他若接下那杯，他就要喝尽那杯，一滴也不剩。他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然后他说，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乃是成全你的旨意。所以在座的基督徒，你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们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为圣餐祝谢？我们应该为圣餐祝谢，为什么耶稣要祝谢？他为什么感谢他的父？他和我们一样，他是为上帝的救恩而感恩。当他祝谢的时候，他不外乎就是感谢天父所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你我一个也不失落。他为什么祝谢？他为他手中的那杯祝谢，就是天父所赐给他喝的那一杯。因为他为我们举起耶和华手中的愤怒之杯，我们就可以举起救恩之杯。有人说，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努力进入诗人的情感世界。我们以为诗篇好像是为我们发抒情绪的管道，也的确，我们要努力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情感世界。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就全然失落诗篇最深刻的意义。我们主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人都要在餐后唱诗篇116篇，但是在那天晚上，有谁唱诗篇116篇？ 有谁唯独谁懂诗篇116篇。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然后怎么？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唱了什么诗？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天晚上唱诗篇116篇。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按照父的旨意上十字架，为了要让世人知道他爱他的父。在十字架上，他要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必须知道，他的父听了他的声音和他的恳求，因为在十字架上他听不到他父的声音，因为在十字架上他的父不会回应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那天晚上必须唱诗篇116篇。这是我诗篇116篇就是为他写的，好送他上十字架。他必须信上帝，尽管他说人子必须会受许多的苦，但是如果他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必须相信他的父会回应他的呼求，他必须相信他的父会解开死亡的绳索，他必须确知他的父在他父的眼中，他的死是极为宝贵的。尽管死亡的绳索在十字架上勒住我们的主，他必须想起诗篇116篇：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使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爱你，因为你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你救了我。因为当我还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让我活了过来。天父，愿你的救恩临到在座的每一位，愿每一位每一位都认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主，以至于爱你，以至于能够说我爱耶和华。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翻开颂主新歌第425首，颂主新歌第425首，先行诗情弹一遍。